是不该

空的心脏悬挂着到天亮，让寂寞的伤去伪装。他熟悉的窗，陌生放肆流浪，我似乎忘了你模样。